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嚟到城寨嘅在香港长大，我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今日咧就会讲下啦。其实今年咧就正正系咧80周年嘅南京大屠杀嘅事件纪念日啦。咁同埋第二样嘢就系咧，我哋好多时以前睇好多电影，譬如话一个法律的传说啦，或者舒特丹拉名单咧，都知道犹太咧其实大屠杀个经历都好凄惨啦。甚至1942年同埋44年咧，其实佢哋咧都系喺啲集中营里面咧就灭绝咗好多人嘅，咁死咗好多嘅几百万人嘅犹太人啦。咁所以今日咧就请嚟一个机构同埋一个人咧，对呢方面好有研究嘅，就系李家豪 Simon Lee， 佢香港犹太大屠杀及宽容中心教育总监同埋历史学者。新闻介绍下自己先啦。 好，多谢你啊，尤利亚。其实咧就香港可能比较少听啲啦。咁我从事系和平教育工作嘅，即系 peace education。咁或者再另外一个角色就系我哋所谓 genocide education。咁啊从事呢个大屠杀教育。咁所以有时有朋友话吓，你喺边度机构工作啊？见到大屠杀教育中心咁，听到好似好吓人咁样。咁其实咧喺全球咧，喺北美又好，欧洲又好， 我先睇张相先。 好啊，其实咧就好多 Holocaust Center 嘅，即系好多犹太大屠杀嘅教育中心。不过咁，我哋嘅中心正如头先所讲啦，叫犹太大屠杀及宽容中心。咁即系话咧，我哋系讲宽容教育嘅时候咧，我哋唔系净系讲犹太大屠杀嘅。 冇错。 咁除此之外就系南京大屠杀啦，赤柬嘅大屠杀啦，喺柬埔寨吓，甚至乎最近罗兴亚喺缅甸，我哋都系关心。咁譬如我哋近年去学校，除咗讲呢方面喺亚洲区之外咧，譬如卢旺达啊、波斯尼亚嘅大屠杀，我哋都有谈及。咁所以我哋系一个关心宽容问题， 和平嘅问题 啦，歧视呢个教育咁样。咁所以我哋係從事peace education 呢個中心咧，係一個資源中心。咁幾張相其實係我哋係培訓老師，係啦，有老師啦，咁啲同學喺度唔同學校嘅同學可以嚟我哋嘅中心嗰度係。 甚至下一張就有啲展覽啦。 係啦，因為最近喺香港大學，我哋喺港大同中大最近都做咗叫做Auschwitz Album 嘅展覽，咁咧就係奧斯威辛集中營啊。咁當年咧係留下咗一啲嘅證據，一啲嘅相片係意外地咧係一個咁樣嘅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嘅相集，係啦。咁而家就喺以色列嘅猶太大屠殺博物館 Effersham， 咁我哋同佢合作，就將呢個展覽帶去香港大學同埋中文大學。咁我哋嘅工作，尤利亞咧就除咗做呢、這個到校講座同學生經常接觸啦，訓練老師點樣搞一個咁沉重嘅題目，因為呢個題目係難教嘅，好多人都問我幾多歲先可以講大屠殺嘅問題咧？咁 同埋香港比較少啲教育就講呢樣嘢噶嘛， 係啊， 可能第一外國國際學校咧就多啲去研究， 因為佢哋可能唔使咁追趕個課程。 冇錯， 咁我哋好多時好多本地老師都send電郵問我哋可唔可以幫手。因為佢個課程咧比較趕，但係咧佢又好有覺得佢有個道德責任，去深入啲去教大屠殺嘅問題嚇，無論係南京又好，猶太大屠殺又好，咁所以咧我哋透過公眾展覽培訓老師到校講座，或者同唔同嘅大學嘅教育學院合作，咁都係想做呢樣嘢。 同埋你亦都邀請咗啲猶太嘅幸存者嚟香港啦，或者睇下一張相啊，都見到你咧，即係有啲報紙嘅訪問啊，甚至邀請啲猶太人嘅幸存者嚟香港去講下唔同嘅日嘅。有一日 係啊，剛才提到話呢個奧冇錯，我剛才提到話有個奧斯威辛集中營咧 ，Auschwitz 佢每一年咧嗰個嘅解放日嘅即係1月27日嗰個悼念日啦，咁咧就聯合國咧就定咗嗰一日咧奧斯威辛被解放嗰日就變咗做聯合國嘅猶太大屠殺嘅紀念日， 冇錯。 咁其實全球好多地方都會悼念嘅，咁比較大型可能英國啊等等咁。台灣近年總統都會去咧，由馬英九開始咁。咁呢、這個我哋就每一年咧，我哋過去兩年嚟緊1月25日啊，因為佢撞啱我又要走翻即係週末啊等等。咁我哋就1月25日咧喺西營盤社區會堂度舉行，即係高街2號。咁咁呢個地方當然都有個戰時嘅一個獨特嘅地方啦，因為佢附近亦都係戰時嘅亂葬崗。啊，冇錯啦，而家睇呢張相咧，就1月25日嚟緊喺2018年晚上7点，咁呢個西營盤社區會堂咧，今年咧，咁其實 請嚟邊一位嘅幸存者嚟講下咧？ 喺呢一個鐘頭咧，咁我哋有啲嘅悼念活動啦。咁呢、這個我哋每一年帶個幸存者，正如頭先所講啦，咁啊會嚟香港。 80歲、90歲嘅啦， 哇，90歲啦呢位， 係啊，90歲，哇，但好健康咁樣。 其實咧，猶太大屠殺幸存者咧，每一年咧，佢哋都特別 識咗好多噶啦。 係啊，因為佢哋個年紀。 真係一次過，有時即係你唔係話逐個逐個咁，亦都身體唔一定話可以飛咁長途機過嚟啊。咁呢位行船者咧係嚟自紐約嘅，咁我哋就飛佢過嚟嘅時候咧，係見到通常啲行船者個手上面都有個記號啦。 冇錯。 咁佢呢位行船者有啲特別嘅，佢係經歷過奧斯威辛嚇Auschwitz Birkenau 嗰個嘅 大屠殺個 行船者係啦，咁佢亦都係經歷咗嗰個Death March 嚇。咁除此之外咧。佢有個特別嘅，其實佢當年咧，佢啲人佢差啲冇命嘅，咁啊問佢嚇，即係嗰個軍官就話咧，你哋排曬隊啲猶太人，你不如你哋講個每人講個笑話嚟聽。 係啦，如果唔笑咁就點啊？ 好笑咧就反而要處死喎。 哦，咁樣。 咁佢咁佢咁啱咧，佢講笑話好差，咁啊講個 bad joke。係。幸而保咗個命，但係咧好得意喎，原來佢自己本身咧。佢係識玩魔術嘅，咁所以佢透過魔術，亦都希望可以即係喺生存嘅期間去預己喺個絕望當中咧係生存過嚟 啲嘢，去鼓勵自己咁。 咁你好少見到有啲行船者識玩魔術嘅，咁呢個一個好特別。阿 Werner Reicher 呢個係一個德國German Jew 一個德國嘅猶太裔嘅行船者，90歲。佢好難得啊！佢一路去唔同學校喺美國咧，都係去講佢個經歷故事，同埋喺絕望當中。點樣係 堅持個希望嘅呢？ 係啦， 係啊，都好難得， 好難得。但我想講咧，阿 Gloria 正如頭先所講咧，揾行船者過嚟咧，嗱，你知道啦，講猶太大屠殺教育咧，好多年都係靠行船者去講，因為佢哋親身嘅經歷。咁我而家喺大屠殺中心做總監嘅時候咧，我發現而家我哋經歷咗一個轉折期啊，就係好多嘅行船者慢慢去世嘅時候，咁究竟由咁喺一個後幸存者年代，去點樣做呢個教育呢？咁而家都係我哋全球嘅猶太大屠殺中心、大屠殺寬容中心去處理嘅一個問題。其實亦都唔怕講，我哋本身原本係有另外一位幸存者都嚟香港，但係個身體就係啱啱出咗問題，咁所以證明 就係。所以我上次都有同你傾過咧，就話可能你做啲 archive 啦，或者係。即係比較用啲電子嘅科技咧，令到佢唔使飛都可以溝通到。 係啊，咁所以冇錯。咁但係亦都老實講，佢哋即係過咗90歲咁樣，咁所以嚟緊10年咧，我哋講緊都係話會 未來會點咧，越嚟越少啊嘛，每年都死咗成萬幾人啊嘛。 係啊係啊，你要記得下。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啦。咁所以好難得地咧，如果各位聽眾朋友咧有興趣。係真係可以親身見一個 咁啊！即係咁出年好嚟睇啦，真 係係啦。咁咧就1月25號嘅時候咧，咁就會有呢個機會啦。咁同埋佢喺香港大學嘅專業進修中心 Space 嗰邊啦，喺呢個仲有港大浸大本部啦，同埋喺亞洲協會咧，都會有啲公開嘅講座，咁大眾可以嚟聽。但係最特別就當然喺西營盤社區會堂喺夜晚一齊 紀念日， 係啦，你會亦都會見到好多猶太人喺度嘅， 同埋有啲儀式，大家要理解下。 係啦，咁你咁嗰個機會咧，你就會見到唔同嘅社會人士、猶太社區、本地社區一齊去喺個聯合國悼念日悼念呢個 都好重要。 係啊， 咁第二樣嘢就係咧，我除呢個件事之外咧，我哋今年都係75周年嘅安妮日。記嘅紀念日啦，咁啊講下安妮日記啊，或者安妮俾大家聽，睇下幅圖就知道噶啦。 係啊，其實咧喺香港我哋從事猶太大屠殺教育咧，一般學校咧其實 都睇過呢本書嘅， 因為好多老師都成日都同我講話啊，佢喺歷史堂嘅時候咧，空間可能講猶太大屠殺唔係好夠，咁但係多時咧好有創意，好多老師都透過英文堂 係啦， 即係去透過讀安妮日記， 好似文學咁樣樣去認識呢個當時情景係點樣樣。 因為讀英文書可能多啲時間 啦， 有成個禮拜咁樣， 唔可以當 readers 咁。 係啊，咁你見呢張相咧，其實咧就係我哋本身中心咧都同安妮之家喺荷蘭阿姆斯特丹嘅 Anne Frank House 有得合作嘅。咁我亦都本身係Anne Frank House 嘅訪問學人 啦。 咁所以我就定期去唔同學校咧，唔同嘅。咁譬如我啱上個禮拜咧就去咗台灣啦，咁就喺呢個阿摩家。咁阿摩家一個特別嘅地方嚟嘅，佢一個 女 係啦，佢女性人權紀念館，佢咧就係特別去紀念咧。二戰嘅時候咧，喺台灣嘅慰安婦，我哋叫阿摩啊，咁啊嘅阿摩 museum 啊，阿摩家，咁佢哋咧因為係關心戰時嚇女性人權嘅問題啦，咁所以佢哋都辦咗個安妮展覽嘅嚟緊，咁所以咧佢就上個禮拜請我去咧，就係去唔同嘅呢個 館裏面分享， 係啦，有大眾又嚟嘅。 有學生嘅，甚至乎請曬台灣嘅老師嚟，咁希望咧點樣去教安妮日記咧咁？因為我本身亦都個 Anne Frank educator， 咁所以咧我就咁我就係代表我哋猶太大道受歡迎中心啦，咁咧就去幫手即係去講去阿摩家嗰度咧講點樣去教呢個安妮日記係啦。咁呢個你見到就喺安妮之家我做訪問學齡嘅時候嘅相啦。係 啦，同埋下一張你又見到佢咧嗰本日記好珍貴嘅日記。 係啦，呢個好得意啊！你如果你其實咧。呢張相喺邊度影咧？其實喺上海咧，有個叫猶太難民紀念館。咁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咧，其實喺猶太大屠殺期間咧，好多猶太人咧希望可以逃走。 係， 其實但係亦都好難啊！有啲人，譬如其實安妮嘅爸爸原本係想佢屋企人去第二個地方咁，有啲人想去美國咁。係，咁但係完全打翻，即係你即係唔接受佢哋又有咁，咁所以佢最後安妮嘅爸爸 Otto Frank 咧就去咗荷蘭咁 ，which is 佢唔係一個佢原本嘅首選啊。係 ，anyway， 咁如果佢哋入呢個喺你見到呢個相咧，其實就喺上海虹口區咧，其實就係咁多猶太人想逃離猶太大屠殺嘅時候咧，係上海收容咗。 係。 最多嘅猶太難民，講緊超過20,000人。咁喺呢個紅口區咧，有一個猶太廟㗎，一個 synagogue 㗎，一個猶太教嘅會堂。咁而家呢個會堂就係做咗猶太嘅難民紀念館。咁呢個就係我喺嗰度講安妮日記。因為而家咧，如果聽眾有興趣去開上海紅口區咧，呢個安妮日記展覽咧，原本就去到今個月31號。咁因為太受歡迎， 我哋可以下一張睇下啦。 咁你見到咧，佢去到你見安妮個樣啊？呢、這個就係、是、安妮佢爸爸好中意同佢影相啊。咁所以你見到佢呢張相，佢特別講啊，佢話 ：I found that there is always some beauty left in nature, sunshine, freedom. In yourself, these can all help you 啊。即係佢講，佢一個好點解安妮日記 係 啦，咁歷久不衰咧。其實戰時嘅日記有好多。點解係安妮日記可以咁歷久不衰？到而家今時今日，咁多年青人睇嘅時候都覺得 好感動係嘛？ 有感動，有同感，就因為咧佢唔係一個戰士日記咁簡單啊。佢講到少女無論係青春期期間 個轉變， 佢連佢身體變化又會講啊。佢對感情嘅睇法啊，對家人嘅抱怨啊。佢同爸爸關係感情好好，但係同媽媽咧經常裡面咧鬧阿媽嘅。佢同阿媽關係唔好。即係其實年輕人遇到嘅問題咧，佢裡面有提到，甚至乎匿床啊，戰士匿床嘅時候。咁頭先我哋睇到日記嗰個相嗰個樣咧，其實就係嗰個生日禮物，佢爸爸送俾佢。咁佢都爸爸應承佢，我唔會睇你偷睇你本日記啊咁。咁呢個都係戰後嘅事啦。咁所以呢個日記好特別嘅，呢個日記其實係多年嚟咧，佢第一次出版嘅時候咧，佢爸爸咧就亦都係一個謙謙君子、好厚道嘅人，所以將阿安妮咧話佢阿媽或者係同佢同住匿埋一啲人譬如佢同佢同住房嗰個一個牙醫嘅朋友。佢個兩個關係唔好嘅，因為佢牙醫成日講，係啦，因為牙醫Feffer 咧 ，Feffer 就話你有啲咩，我話俾你阿媽聽咁，咁兩個關係好僵持，咁而好多呢啲佢因為佢把口咧都好利啊，好嘴嚼嚼一個成日都哇個尖酸講嘢嘅女仔嚟嘅，雖然佢都好有活力，所以好 full of life。但佢爸爸將佢呢啲批評佢阿媽批評人嘅嘢都刪走咗，咁係到佢爸爸死咗之後咧，而家我哋喺市面買到嗰本中定本啊，叫 Definitive Edition 咧，就嘗試將呢啲擺落去， 咁睇到人更加立體化，同埋睇到佢個性當時其實係點樣樣係嘛，即係佢爸爸可能都估唔到佢係咁樣嘅有時。 係啊，所以安妮嘅記憶永遠歷久不衰，睇嘅人都好哇，即係都仲會有好多唔同嘅感受。呢本日記裡面咧，其實有好多相片，有啲隔離又寫啲字啊咁，所以遲啲安妮日記又會想出一個真係再完整啲嘅版本，甚至乎 Penguin 想出個 Critical Edition。咁所以安妮日記係一個好多人全球 好多人睇嘅書 都會講嘅。咁所以我工作其實咧就係做好多安妮教育嘅工作。譬如我知道有一張相就係我哋喺上海， 可以下張你見到啦，就好多學生參與啦，係咪？ 係啦，你見到佢個背景呢度咧就係猶太大屠殺猶太喺上海紅口區個難民紀念館。咁我哋見到有橙色一個頸巾呢一位咧就係喺駐上海嘅荷蘭總領事啦。咁其實係佢哋亦都係負責同 Anne Frank House 咁推動呢一個係安妮嘅活動啊。好啦，而家我哋書面咗可以睇到啦。咁我哋見到上海唔同嘅 學生， 你見到嚇佢哋都係唔同嘅年紀 去認識呢件嘢。 係啊，嗯、我想岔開話題，我想讚下你哋呢位哥哥真係好細心，當我喺度講嘅時候，啊，我真係好欣賞你哋嘅 team。咁嗱，依度咧你見到你見到咧阿 Lance 哥哥，多謝你啊！你睇到咧呢度見到咧佢呢個相啊，你見到唔同嘅同學啊，咁佢哋好細嘅啫。但係因為猶太大屠殺咧，一般嚟講，以色列就可能好早去講，但一般喺學校咧真係好難咧。我哋喺香港講就小學六年班啦，國際學校咧通常都會去講啦。咁但係安妮嘅好處就因為咧，好多小朋友三四年班已經睇㗎啦，好多人話俾我聽。我最近朋友喺 Facebook 睇到話啊，我喺青島咧，我四年班嘅女已經喺度睇緊，就因為佢講嘅問題啊，都係年青人遇到一啲問題啊，咁 即個個都會經歷。 係啊，嗱，我見到其他有啲相後面都睇到喺安妮展覽啊，呢、這個 而家仲緊 係啦，係啦，咁去到出年出年頭半年都仲有嘅，因為太受歡迎啦。咁所以你見到啲學生又係哇好多問題關於安妮啊呢、這個女仔點樣啊？咁除咗之外咧，下一張仲特別喎，我哋見到咧係喺上海當地嘅一啲荷蘭嘅學生， 係下一張啦， 因為喺荷蘭 佢哋可能有個問題會問喎，點解咩關係咧？中國人係咪同阿安妮係咪？好多人之前都你上次都同我傾過。 哦，係啊，係啊，哇呢、這個哇呢、這個真係冇咩人知道，有機會可以喺呢個平台同大家講下。即係好多人話安妮同中國有冇啲咩關係咧？ 原來有嘅。 係啊，其實咧，安妮嘅爸爸咧，係做一個佢係做一啲果醬嘅，關公司叫 Opetta。咁其實咧，佢亦都做啲香料。 係 咁嗰啲香料果醬咧，平時咧 MV House 睇唔到，不過我係訪問學人嘅時候咧，我哋間房大概其實似呢個 studio 咁咧，你見到而家呢個位置，咁就係好似呢啲書架咁，咪擺曬嗰啲唔同嘅果醬啊、研發啲料啊、嗰啲 spice 嗰啲香料啊，咁好多香料咧都係嚟自中國嘅，因為佢做呢啲貿易，咁 即係深入關係另一啲。 係啦，咁但係咧匿藏嘅時候咧，你知道其實老實講，你都冇乜嘢食，即係你食嘅嘢個選擇亦都唔可以咁講究。咁但係佢可以透過呢啲嚟自中國嘅香料咧，就令到佢平時日常可能 麵包啊其他嘢 食嘅味道可以豐富少少。咁所以我喺 Mfriend House 嘅時候一路都了解有冇啲咩即係同華人相關 connection 啊，佢匿藏嘅時候食嘅嘢嗰啲香料咧，其實好多時都係源自當時嘅中國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幾 有趣嘅 特別。嗱呢張相你睇到咧，就係、是、一啲荷蘭學生喺上海係啦、其實上海咧就冇荷蘭嘅學校嘅，咁但係咧你會見到佢嚟自可能喺唔同譬如一間學校叫North Anglia， 亦都有英國嘅國際學校，咁佢有啲唔同嘅荷蘭學生一齊組埋。一齊嚟聽我去講呢、這個安妮日記啦，咁呢個係好難得嘅，即係你見到雖然屋企人去咗上海咁，咁但係佢哋荷蘭嘅朋友仔咧都係好關心，都係好細個讀安妮日記， 係啦，冇錯。 咁呢個就係我哋喺香港雖然我哋立足喺香港我哋嘅中心，咁我哋做好多工作都係喺 唔同嘅國家， 大中華同埋亞洲。譬如我哋頭先講呢啲講座，我哋去過東莞啦，因為東莞有一個國際學校好得意嘅，咁啊除咗好多台灣人喺度咧，巴西人喺度啦，咁亦都有一個好特別嘅國際學校，係每一年咧都有個聯合國嘅 conference， 咁我哋又會帶 survivor 過去，係啊，咁好特別嘅，咁所以台灣啱啱講咗阿摩加嗰度啊，咁所以我哋都係做依類型嘅工作咁樣。 咁下一張咧，我記得咧，你都會帶啲有啲香港嘅人去過去咧睇噶嘛，係咪啊？即係其實香港嘅學生都可以帶香港 U 嘅學生。 係啊，咁其實我哋講緊即係從事猶太大屠殺教育，除咗話我哋喺課堂講培訓導師甚至乎係有啲展覽，譬如安妮日記嘅展覽咁樣嚇，即係我哋做好多安妮日記工作，咁我哋都會帶一啲學生，希望 學團咁樣，遊學團咁樣學嘢啦。 我哋希望佢哋可以睇到呢、這、一個 親身經歷下啦。 係啊，冇錯。咁我哋同香港大學香港大學嘅Space 咧，專業進修學院咧，其實佢係開放俾大眾嘅，除咗學生之外。咁其實大眾如果有興趣想去集中營睇想去了解佢哋嘅故事咧，咁佢哋係會去奧斯威辛集中營啦，同幸存者喺當地嘅幸存者見面啦，同埋係去一啲所謂嘅格刀啊，ghetto 啊，呢個你知道是波蘭。等等，我哋成日都有好多有都出名嘅 ghetto 嘅，譬如 Lodz ghetto 啊、Warsaw ghetto 咧、華沙格都啊，咁呢啲都係一啲最近今年一套電影叫做講喺個華沙動物園就救咗好多人啦，咁叫做Zoo Keeper's Wife。咁香港係呢個就少啊，香港都好少戲院上，但係好得意。咁呢啲你可以親身有機會咧去睇呢啲地方，好得意啊！譬如華沙動物園咁，其實佢個動物園，但係佢哋當時當 地嘅人希望可以嗰動物園拆毀咗之後，其實好多龍去餵運動物噶嘛，就將佢秘密去匿藏猶太人咁樣。咁呢個華沙動物園咧，而家仲將佢改變為一個悼念館啊，紀念館，紀念翻呢批正義人士真係去救猶太人啊。咁咁呢一個咧就叫咁呢個叫 Zookeeper's Wife， 就直情係真人真事講呢樣嘢。咁喺華沙裏面喺或者去波蘭嘅時候，咁可以去睇呢個集中營啦等等啦。咁通常我哋就會帶廣大space 嘅因為呢個廣大 space 合作，咁佢哋揾我哋啊，可唔可以去幫手啊？咁而佢哋又會開放俾大眾。咁喺2018年嚟緊嘅上半年上旬咧，就會舉行。咁有興趣嘅朋友話：，我都想去波蘭，或者想去甚至乎去立陶宛，因為立陶宛都得意。立陶宛亦都好多猶太人。咁我哋舊年咧都帶一位特別嘅嘉賓嚟立陶宛咧。有位日本人，當時喺戰時咧， 就救咗好多人係嘛？ 係啦， 就寫咗好多信。 我哋成日話 救咗人， 舒特拉名單，正如所講啦，咁啊 Schindler's List 佢救咗千幾人啦。 係啦， 有位朋友叫做 Suki Hara， 係 佢救咗6000多人， 仲犀利， 好誇張。點樣救法咧？ 猛又吸引， 係啦， 因為佢係一個官啊嘛，你上次 講過。係啊，佢係日本派去 外交官， 外交官領事立陶宛。喂，但係唔好唔記得二戰嘅時候咧。咁啊，你知道日本同德國好近嘅，咁 所以 佢咁佢違反咗當時德日嗰個嘅嗰方面嗰個 盟約， 係啦，嗰個嘅立場嘅。咁佢咧就不斷咧，佢個一人領事館，咁所以咧就不斷 吸引 發簽證，佢唔係啲時係手寫嘅，所以不斷咧，佢每日一日寫呢個簽證嗰個數量咧，等於人哋一個月咁樣日以繼夜咁。對 even 佢。一個月後要走啊，上火車嗰下都連嗰啲印啊 都俾曬， 哇！即俾你哋自己偽造啦咁，即咁樣交俾佢哋咁，咁所以好誇張。咁佢咁一個依啲咁樣嘅Visa 咧就可以成家人用，咁佢救咗成6000多人，咁好特別。咁我哋嘅中心有位嘅董事，其實都係佢媽媽都係被發咗一個咁樣嘅Visa 嘅，咁叫佢嘅姓叫 Steinman 啊，咁我哋董事 Glenn Steinman， 佢哋咧就係佢媽媽咧就係咁樣係 有 咗呢個 Visa 啊。佢好特別，佢後來唔需要用到，但係嗰個 Visa 都係一個好佢係喺個名個 Suki Harris List 裏面咧睇到，咁所以好特別啊！呢個喺立陶宛嘅經歷咧，救咗好多猶太人，咁所以咧，廣大嗰個又會去立陶宛啦，拉脫維亞都係呢啲比較特別嘅 即係值得去參觀去理解嗰件事。 咁我哋本身亦都會出版一啲書啦，咁呢個係上次我哋 俾過我呢本書啦， 呢個就係叫做Surviving Evil。咁本身咧，呢位朋友阿 Sarah Edmond 咧係一個 畫畫嘅 artist 啦， 係啦，佢一個猶太大屠殺幸存者，又一個畫家啊，正如你所講啊，尤利亞。咁佢我哋一次就帶佢嚟香港，咁同學生傾談，透過畫咧就係去 認識佢當時見到恐怖嘅情況，因為我睇翻啲書，佢都咁講，即係佢面對情況，所以啲畫係好反映到佢當時嘅情緒，好恐懼啊，好驚，好多血啊嗰啲嘢。 係啊，咁我哋呢個書就中英文合照，咁啊同呢個哥德學院、香港大學一齊合辦合作再出版嘅書嚟。咁所以我哋嘅工作主要都係呢幾方面咧，即係 好啦，同埋今年咧都講到咧南京大屠殺80周年啦， 冇錯。 咁你都可能係之前都可能做過啲相關嘅訪問啊，或者一啲活動啦，又講下你下一張相咧就講到咧你去。去南京大屠殺嘅嘢 啊，係啊，其實咧呢個南京大屠殺啱啱過咗80周年啦，或者今年啦，應該咁講係全年都係我哋都會紀念呢個80周年。尤其是我最近啱啱喺南京翻嚟咧，見到佢哋大屠殺紀念館嗰度咧，哇，好多小朋友唔單止細個，有啲海外帶啲海外嘅年輕一代啊翻嚟睇啊咁樣，咁今年我哋好多時都會即係。談及到今年我都好多我好多學校啊都係特別講到80周年，無論係國際學校因為佢哋好少用英文去講啊，咁我哋就因為我哋係英文普通話廣東話都會可以到校講咁你見到呢個都特別啊，呢個你想見到呢個博物館咧，其實係開咗冇幾耐嘅啫，咁喺上海師範大學啊，叫做中國慰安婦歷史博物館，係啦，咁比較新嘅譬如大家睇《煙花三月》啦， 係 李碧華嘅小説，咁裏面唔係小説，即係佢嗰個紀實裏面咧嗰個嘅書裏面咧有提到袁竹林婆婆嘅故事，咁裏面你會見到袁竹林婆婆嗰、那個佢哋佢嘅遺物啊，咁有好多慰安婦嘅遺物，包括咗當時 嗰、那個用嘅避孕套啊，係點嘅咧？佢當時嗰、那個如果染咗性病，咁其實佢都要用藥嘅。咁佢有好多嘅當時有啲慰安婦佢受到遊輪之後咧，其實佢亦都將一啲嘅證物咧係保留咗落嚟。 哇！或者睇下 咁會睇到嘅，係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呢、這個歷史博物館嘅情況。這個頭先嗰張相咧就係陳麗飛教授。咁呢張相就係佢後生時候即係 訪問嗰啲人， 係啦。咁一路都係訪問咗一個幸存者。咁頭先我哋影嗰個相咧就係陳麗飛教授，就係、是、蘇志良教授嘅太太。咁佢哋合作個書咧最近港大出版社都出咗英文版啦。咁UBC Press 喺加拿大都有叫 Chinese Comfort Women。咁咧就將呢、這個慰安婦嘅見證咁啊，除咗有中文版之外咧，就最近有個英文版。咁都係咧希望喺佢哋雷桂英婆婆過咗身啦，都過咗身好幾年啦。咁呢個就係同阿雷桂英婆婆呢張相見到咧，就係去做訪問嘅時候咧， 就口述歷史咁樣記錄。 係啊，因為其實老實講今年八月有套紀錄片叫做《二十二》啊，其實早排再早幾年有套叫《三十二》，就係講話中國慰安婦嘅幸存者得翻。 越嚟越少啦， 三十幾個，係咁，但佢最出咗嚟之後已經廿幾個，咁嚟今次到二十二，啱啱八月一出咗嚟之後咧，其實得翻十幾個，好似話得翻單位數添。咁當然複雜啲咁講，或者應該咁講講一講個真相就係話咧，我哋講呢個數字咧就好難話係咪真係得咁多個，因為呢啲都係一啲肯出嚟。登記 係啊，即係肯講，有啲好可能唔想講，唔俾人屋企人知啊，唔想俾人歧視，係嘛 ？Exactly， 因為你見到啲屋企人，有啲可能對於覺得好羞恥， 係啦。 但你知道其實佢都係個受害人啊，咁所以佢真係已知登記嘅數目咧，就係後來剩翻二十二個，咁而家又死一啲有啲去咗世咁又得翻又越嚟越少，得近十個左右咁樣。咁所以呢、這個記錄係好 都好珍貴啊，係咪？佢真係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幾殘忍啦，可以咁講。 係啊，咁所以其實有好多組織都做好多活動啊。譬如我舉個例呢、這個有一個大家可能睇過舒特拉的名單。 係啦，冇錯。 咁舒特拉的名單裡面咧就斯蒂芬士不保咧，佢拍呢套戲嘅時候拍完啦，佢其實成立一個機構叫做 Shoah Foundation， 咁咧就係講喺南加州大學嘅，咁啊講猶太大屠殺，咁啊同好多猶太大屠殺嘅幸存者做咗多訪問，咁咧如果你由今日起播，不停咁播都要播九年。哇！好長，做咗好多好多深度訪問。咁佢最近呢幾年咧，就開始做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嘅訪問。咁呢個都難得啊，因為希望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佢仲喺度嘅時候，慰安婦仲喺度嘅時候，希望去記錄呢個見證。咁呢個就係我哋最近同呢、這個參與咗呢個史維會嚇亞洲史實維護會喺新澤西佢哋嗰邊咧，都帶一啲外國嘅教育工作者嚇，咁我哋一齊去唔同嘅地方走訪，去了解佢哋嘅故事。 好啊，或者我哋依家晏啲咧，就翻轉頭咧，就繼續再講下咧，真係南京大屠殺八十週年有啲咩活動，或者佢當時面對生化情況啊、慰安婦情況，再講多啲啊。 即係我哋做韓牛咧，